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随机波动，我是张之奇。 我是冷建国。 今天我跟建国我们在上海，然后我们邀请到了 来自南京的朋友 网友， 来自南京 的 网 友 我们四年的网友乔麦。 对对对对， 在现场跟我们录制。 大家好。 之前我跟乔麦的一个梗就是我们都见了彼此共同认识的很多人，但是没有见过彼此。 对， 对，而且就是我们在聊天中就是说什么私密话题都聊，但我们今天是第一次 见 面。 对啊，我有见证两个网友见面，然后说不定以后还会痛哭。 嗯，对，然后我们今天终于见面了，是因为乔麦的新书《无尽与有限》刚刚上市，然后我跟建国我们都看了这个书，然后觉得写得非常好。 嗯， 看的过程中我也哭了好多次。 可以想象。 对，然后今天我们就跟乔麦一起聊一聊这本新书。因为我其实是从乔麦开始写这本书，我们就一直在不断的在微信上面谈论这本书，包括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包括写的过程中一度又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写下去了。 对，觉得不行了，觉得这个话题真的有意思吗，就一边在怀疑中。 对，然后我也看过乔麦的一个初稿。 嗯， 对，然后跟现在的其实最终出版的版本差别很大，然后改动很多。 嗯， 真的是变得好看了非常多，很厉害。 谢谢。 对，然后今天我们也想跟听众分享一下这个过程，包括你什么时候开始想要写一本育儿的书了。 嗯， 然后因为你生小孩已经过去挺多年，孩子现在其实已经上小学了，对吧？ 嗯， 那他是不是到了某一个年龄你觉得作为母亲开始有了一个回望的机会？ 其实写这本书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去年我被禁言了。就是禁言那一刻我一边觉得啊怎么回事，因为我其实都搞不清楚怎么回事，然后这可以说吗？ 可以说，可以说。 然后搞不清楚怎么回事，但与此同时我心里好像又有一点轻松。就是说我现在就是被迫不能再继续在微博上不停地分享自己的想法。那之前其实我跟志奇聊天的时候，志奇也说过一段让我很有启发的话，他就说他现在不再想把可以写作的东西发在微博上，大概是这个意思。 嗯， 好像不是这么表达的。 对，我就说那种碎片式的想法可能如果你有微博你就会一直想要及时的分享出来。 嗯， 但实际上他们都可以成为你写作的素材。 对，就是你要珍惜你那个表达的内容。 嗯， 而且我一直说要写书，然后我一直也在写，但是一直没有成书，就是因为你这种表达欲其实在日常微博上已经 消磨掉了 、 嗯， 然后被禁言之后我就想说我现在其实很需要写一本书。因为当时刚开始他们是跟我说我的号已经被永久禁言了，就是他再也不能回来了，那我就想说我以后终于只能当一个作家了。然后我就要去写一本书。然后我当时其实我手头也有在写的小说，我当时在公号上也写了性别寂静一些短的文章集结。 嗯， 我就在想我是不是应该把我在微博表达的一些内容成为一些文章再表达出来，但是那些东西都让我觉得好像第一是没有那么多的激情，第二是我觉得说我现在是不是还真的有能力表达这些，因为我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理论型的作者。然后我其实还是我本质上还是一个小说家，也就是说我本身是以生活经验和那个叙事本能来写作的作者。 嗯， 然后有一天我坐在车上我忽然想说我其实没有想写的是育儿，包括这本书呈现出来的也不是一个育儿的状态，而是就是妈妈这个词到底是什么。然后因为妈妈这个词它太古老了，给人一种很陈旧的感觉。所以我写的时候是很不确定的，我这个想法出现之后我都没有立刻去写。然后正好编辑就是明世的编辑，他们当时并不知道我有什么写作计划，他们就说南京来一起吃个饭吧，看看你有没有什么写作计划。然后我们就一起吃饭，然后吃饭整个场面也非常的，就也我们也是第一次见面，也没有特别热烈啊。然后我就跟他们说我在想写一个关于妈妈的事情，然后我说你们觉得这会有意思吗？然后在场的编辑都是没有生过小孩的，然后还有两位编辑年龄非常的小嘛，可能应该就20出头吧。 嗯， 他们就说我们觉得很有意思啊，然后我也很惊讶。 嗯， 因为我以为这个词在舆论场上已经是 被人唾弃的一个词语，妈妈母亲这种东西。然后结果年轻女孩们说我们觉得很有意思，然后我就开始写，然后写的过程中我也给知琪看过，然后知琪也提了非常有建设性的一个意见，他就说你不应该，我其实一开场就写我妈，然后知琪说你不应该一开场就写自己的妈妈，这样别人要慢慢去了解你，应该把这个往后放，就结构一直在调整。然后我也给周佳宁看， 嗯， 周佳宁因为她跟我年龄差不多，但是她没有生小孩，我也会担心她看了之后会觉得到底有没有意思，就是说因为这并不是她的生活。然后她看了几张之后，她说我也觉得很有意思，我很想继续看。然后你写，我觉得我就是在这种鼓励中我才能写下去，如果没有身边就是这些女性朋友的鼓励，就是我觉得哪怕有一个人跟我说，哦，好无聊，我可能都很难坚持，因为她真的这个词语对我们来说太日常， 嗯， 感觉还能写出什么东西，大家不是每天都在说这个事情吗？ 嗯， 嗯，但是这本书成书之后，结果大家看了之后就说，哦，没人这样写过，其实可能是一直零零碎碎有人说， 嗯， 但是没有人这么系统的仔细的写过，然后很多人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其实这个反馈也挺出乎我意料的，因为我即使是成书之后我都在一种自我怀疑中，我觉得这有意思吗？因为他不仅是妈妈母亲这样古老的词语，而且她是一个普通的妈妈就是说 不是什么奥运冠军的妈妈， 哎，对，也不是说一个就是我说我后悔生小孩这种， 哦， 就是说非常反传统的妈妈， 回到上的家的妈妈， 对对对对对， 嗯， 她就是一个普通的妈妈，而且她还很爱小孩，她也不是说我对母职痛恨或厌恶到某个程度的那个类型的妈妈， 嗯， 我其实在写的过程中我说这也太普通了吧啊，会有这种想法， 但是普通的妈妈才是占大多数的妈妈，对不对？ 对，其实我写的时候我就在这种两个想法之间犹疑，就是我一方面一边写一边想说， 嗯， 啊，我竟然是个普通妈妈，因为我也看了很多女作家写的他们的故事，他们包括他们的小说甚至他们的经历， 嗯， 里面都有非常戏剧化或者是极度冲突的部分， 嗯， 然后我这本书也没有，然后就在说嗯，大家要看一个作家写这个吗？然后一边又想说哦，这可能才是很多人的真实体验， 嗯， 就在这个两个想法间不断的纵横跳跃， 我觉得普通妈妈也是一个不错的书名， 是 从普通婚姻变成 普通妈妈，是是是是， 感觉是一个续集， 一个系列。 对对对对，我昨天也在想说，哎，我这本书怎么没有叫普通妈妈？我想算了算了，因为它跟我以前的写作还是很不一样。 是的， 嗯，对对对 对。然后这个书其实我收到第一稿的时候是没有那个分几部分然后章节的， 嗯， 对吧，然后后来这个成书它也有了一个新的组织方式，就是分为三个部分， 嗯， 分别叫漩涡、身份和激情， 嗯， 然后第一部分其实写了你成为母亲的一个过程，以及在最初照料孩子的时候遇到的一些困难和困惑，比如说怎么让他吃饭让他睡觉这种比较基础的内容， 是又基础又困难， 对。然后第二部分其实写了你成为母亲之后和自我和你的母亲和伴侣以及和其他女性之间的关系的变化， 嗯，就是身份，妈妈这个身份怎么就是它的复杂性怎么建立起来的。 然后第三部分其实可以看作一个对于育儿这件事的一些反思吧， 嗯， 就你在讲述 一些思考， 对， 嗯， 在这个过程中如何看待儿童这个概念， 嗯， 以及如何透过儿童的视角看待世界，嗯，这三个部分我觉得都非常有意思。然后我也想知道说这个结构是如何生成出来的，然后如何在成为妈妈这个非常庞杂的话题当中选择了这些内容来写， 嗯， 然后你写的时候有一个先后顺序吗？ 我其实是大概写完之后然后不断的分类， 嗯， 然后再不断的增加，这样慢慢写，就是改了很多稿。我觉得困难的确实是这个，就是我在后面也写，我就是说妈妈这个身份像一个宇宙一样，我就觉得根本就写不完， 嗯， 我写到最后我就说我不能再写了， 嗯， 我其实很希望我写了之后其他人再来写他们， 嗯， 就是把这个话题延续下去，它不是我一个人能写完的事情，就是我只能写我自己和我的周围那种特别切身的体验， 嗯， 如果我越过这个去写别的妈妈，我没有体验到他们的生活而去描写他们的话，我觉得那个是特别不好的，或者是至少会写得不准确， 嗯 嗯，所以就是 希望其他妈妈来写这一部分，然后我写我能写的部分，然后我自己把我这几年能写的部分基本上都写到了， 嗯、 差不多是这样一个一个一个 样子。所以你是单篇来写作的吗？ 嗯，我其实本来是按照顺序，就是说 时间顺序。 对、 嗯、 就是生养这样，然后养的过程中的困难、 嗯、 然后身份这样写下来，但是他好像有一点点太顺了。 嗯， 然后我在上海见周佳宁的时候，周佳宁就跟我说，你原来是写小说的，你应该把你写小说的技巧用到这本书里面。 嗯， 然后我觉得这句话特别特别有启发，虽然我没有能够完全的执行，因为他跟我说的时候已经写的差不多晚了但这一步已经达不到他说的那个，但是他说了之后我立刻意识到我应该调整他。 嗯， 因为没有一个人写小说会这样就是顺着写下来，我们在结构上一定有安排、 嗯、 你应该把有些东西调到前面，然后有些大家很感兴趣的东西往后再放一放，比如说身份这一章、 嗯、 其实很多人很喜欢，包括提到妈妈或者各方面大家很喜欢，其实他刚开始的位置更靠前，然后专宁就说，就是说别人更想看到东西其实不需要一下子， 是的， 一下子把它都在前面说完。我觉得 这个位置调整还挺高明的。 对，然后我们就进行了一些调整。嗯 嗯嗯， 放在后面感觉其实前面的部分可以当做一个蓄力，就是它能唤起的情绪感染以及你对这个身份的反思， 对， 就在后置之后会觉得更强烈很多。 是是是是，所以用了一些这样的技术，它确实比原来更好看一些。 然后刚才其实乔麦也讲到说你一直在思考说，比如说没有生育的女性，非常年轻的女性会不会觉得这个书有意思。 嗯， 我也在想说你在写的时候有预设过你的读者应该是谁吗？因为我在读的时候我觉得我应该给我的伴侣也读一下、 嗯、 我会觉得他也非常适合读这本书，但是可能他如果他不是跟我认识， 他 可能很难接触到 这本 书、 嗯嗯、 这 本书。 对、 嗯、 我不知道你会有这样的预设吗？ 就像我刚说的一样，就是我写的时候对他特别没有信心，所以我都不敢去预设他的读者到底是什么样的、 嗯、 我开始觉得说可能没有人想读就是跟我一样的妈妈他们已经经历了，他们还想再读吗、 嗯、 然后不想生小孩的人他对这个题材可能天然就是排斥的，他不希望有人跟他谈论这个话题可能、 嗯、 所以他也不想读。那年轻的女孩们现在其实对婚育是特别反感的态度，那他们也不想读。然后我写的时候真的写到中途我在想说我在写一本没有人要看的书然后但是写出来之后从目前读者的反应来看，我认为不会读的人都很爱读、 嗯、 我也很惊讶，就是哦，原来我们女性的体验是这样的，就是说不管我们是什么样的身份，其实我们的体验是共通的，并且是想要交流的、 嗯、 已经生过的人他想得到共鸣，他想知道以前的那种自己的感受不是虚构的，不是个人的，而是共通的。然后二十出头的女孩读我也很惊讶，但是他们很多这样的女孩给我写信，他们说他们喜欢这本书是因为她在她这个年龄她其实不知道年长女性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嗯、 就是说可能她也有妈妈有阿姨有这些亲戚，但是他们没有人跟她真正交流年长女性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嗯 啊、哦，我觉得这也很感人，因为确实我也没有 剧透 对，就因为我们也没有从其实、就是、 也没有从我们的母亲那里获得这些， 是我们的妈妈也没有告诉我们就是她的中年是什么样子的、 嗯、 我从来不知道，包括她是我在书里面写到她生小孩的事情，她之前流产的事情是等我生了小孩她才告诉我、 嗯、 她之前绝对不跟我谈论自己的生活。 嗯， 嗯，就是我们的年轻女孩是对就是在年长女性一点的生活她是有好奇的，或者是她想知道我到了那个年龄会面临什么。 嗯， 在这个过程中她可能作为孩子，嗯，她也有一种看另一个妈妈的感觉。 嗯 嗯嗯，就这本书很奇怪的是不想生育的人看之后就说挺好的，我现在不想生也很幸福然后生了的人读了说、啊、挺好的，我现在生了也很幸福就达到了这种微妙的平衡， 达到了谁都可以看的。 对对对对，而谁看了之后都觉得我的选择挺好的就没有起到就是说让他就是抵抗自己那种东西、 哦、 而是说他觉得 OK， 原来生育就像我想的一样，它里面有很多痛苦的牺牲的部分、 嗯， 那可能生了的他会看到说哦，生育也像我感受的一样，它里面也有自我发展和爱意的部分。嗯 嗯 子。 我觉得这种经验的共通，或者说可能女性命运的某种汇流， 嗯， 就是在乔麦的书里也能够看到， 嗯， 我记得看到开头的部分有一段很好笑，就是你在想要不要生， 嗯， 然后和犹豫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说去看了其他女作家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而且那段时间就是只要一个包括我看电影一个女演员出现，然后她是我喜欢的女演员，我都会去查她有没有生小孩然后怎么好多都生了，我就会啊很失望， 就是不仅要查他们有没有小孩，还要查他们的亲子关系怎么样， 哎， 对， 是是是是， 我记得你有列到说来新生了小孩，但她抛弃了她的小孩， 是是是， 后面又生了一个小孩，然后还提到好像桑塔格跟她的儿子关系还不错。我觉得好像既是一种学习，就我要生小孩了，我就要去准备看别人怎么生的小孩， 嗯， 别人的亲子关系怎么样， 嗯， 然后另一方面好像也是试图从他人的身上想看到自己的命运，就是我要面 对， 对，而且就是说好像也要看到一种合理性， 嗯， 就是我觉得非常遗憾的是当时我还不知道上野千鹤子， 嗯， 我甚至想当时如果我知道他可以过这种生活， 你就不生小孩了， 我觉得我有可能在我那个选择上加一个码就说我也可以这样生活，哎， 感觉是你面对一个天平，就是 一边是说已经生小孩， 对对对对， 相处还不错了， 嗯， 然后另一边是没生的， 嗯， 就是我生不生要看他们两个谁高一点， 是就是说一边是生过的不管他亲子关系如何但他生了，就是我当年还很喜欢村上春树， 嗯， 现在已经麻麻对吧，当年还很喜欢他本来是我的偶像，因为他没有生小孩，我也觉得我可以不生小孩然后等我到了那个年龄的时候，我发现我不是村上春树，因为他是男的然后现在我其实特别想知道他的妻子是怎么想的，就是我现在已经不关心村上春树他生不生意，他怎么想，以及他现在的感受是什么，嗯，因为他早年的时候跟他父亲非常的决绝，关系断裂了，然后他后来又写一本关于他父亲的书，好像有一种和解或试图去理解的意思，那我现在并不想知道过了这么多年他现在已经是老年了，他对生育这件事怎么看，我想知道他的妻子是怎么样一个心路历程，怎么想，或者说他作为一个女性，他可能在这个家庭里或许啊不一定，也可能这是这个女性的决定，但是我看村上春树写书的意思，这应该是村上的一个 决定， 嗯， 那他的妻子是怎么想的，我现在总会想这些问题，嗯 嗯 嗯， 我觉得无论是就把人往这个天平上加的时候， 嗯， 其实你很难把男性加进去，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这个功能，也没有这个职责，没有这个使命。 但是我觉得我们当时是不懂的， 嗯， 就是当时在我生小孩，我是我怀孕是16年的时候，我是不懂的， 嗯， 我是不懂我跟村上春树的区别的， 嗯， 我是这么多年才知道，我跟他不仅有性别上的区别，我跟他有严重的阶级上的区别，阶级上的区别，我决定在下一本书写，就是我其实完全是不能参照他的人生的，嗯 嗯，而且我觉得在男性的心里应该也从来没有过这样一个天平，就是当他们看到另一个成功男性的时候，他应该不会去搜他有没有孩子， 是是 是，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女性的想法，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 尤其是你在就是做出生育决定，就是这种表示这种犹豫啊， 嗯， 犹豫的时候，我觉得另一个表达也很就是震动我， 嗯， 就是那种坦诚， 嗯， 就是你其实提到是因为觉得自己成不了一个很好的小说作家， 嗯， 或者说觉得自己的文学理想其实并没有实现， 嗯， 然后你再说我要不要生一个小孩，就是说好像女性受挫的时候， 嗯， 往往在中年会找到这样一个出路，用一个小孩来疏解某种人生的绝望或者无奈， 嗯， 对，我觉得那种自我暴露其实是挺惊人的，嗯 嗯，因为就是它确实是一部分事实吧，就是说我觉得如果当时我的写作很成功，其实我是不在乎我生不生小孩的， 嗯， 就是我完全可以抵抗这个东西，嗯，但是就是世界给你的挫败确实会让你缩回到一个 嗯 你的日常生活之中，那你的日常生活中它就是充满了一些乏味枯燥和很少有激励你的东西，并不是说我的失败让我去生个小孩，而是说我的失败让我生小孩变得特别的容易和顺理成章， 嗯， 如果那时候我是一个成功的人，成功的作家，我为什么需要生小孩呢？我要赶紧去写下一本书啊，这不是下一本书写不出来的，所以我去生小孩，就是他让你做这个决定更容易了，嗯 嗯，乔麦在书里其实也非常细致的描述了 你生产的过程， 嗯， 然后我觉得其实我看的时候还有一点点被震动到， 嗯， 因为我觉得现在在公共空间里对生育之痛的讨论其实已经蛮多的， 是 随处可见的几乎是， 嗯， 然后包括对整个你人的身体会经历怎样的一种转变， 嗯， 然后包括这种具体的医疗上面的这种信息都很多， 嗯， 但是我看到你写我依然觉得 很痛 很痛， 嗯， 而且是一个很血淋淋的这么一个过程的感觉。其实我看到这里我就觉得天哪， 嗯， 我不要生孩子就是我已经有一种被吓到的这种感觉了， 嗯， 然后其实我也很想知道说你在写的时候会要怎么处理这种比较赤裸的身体性的部分，你觉得在写作的尺度和方式上需要去很小心的对待吗？以及你作为一个女性怎么看生育身体性的这一部分？ 我觉得就是生育身体性的部分，正因为它太重要了，所以一定要写到比较彻底的程度。就是它确实是，我不知道其他女性怎么样，就是，我其实在书里面也写到，我从小对自己的身体是一个不在乎，同时又逃避的状态。 嗯， 就是我们其实不那么关心自己的身体，因为我们好像把我们的身体看作一个，我不知道是从小的建构还是什么，它好像被放置在一个公共空间里面， 嗯， 就是每个人都可以点评你呀，都可以指导你呀，都可以评判你呀，所以你很容易把你的身体放在一个比较公共的空间里面，就是我们女性跟身体的关系既亲密又有一种被隔离的感觉。但是生育就是说你要彻底拥抱你的身体，就是彻底的去凝视它或者是感受它， 嗯 嗯，我是生育之后跟我的身体更亲密了。我以前有一种它又属于我，又属于公共，又属于他人，又不知道是属于谁的一种感觉。但是我生育之后，我就是意识到它彻底的属于我，因为所有的感受都是我在承担嘛， 嗯， 所有的痛苦，包括那种伤痛，就是因为我不是剖腹产的嘛，我没有顺得下来，他就是挨了一刀嘛，其实很深的一个创伤。然后刚生完之后，他那个腹部还鼓着，因为里面有血啊，什么各种东西没有排完，或者是没有消失，没有吸收掉。我经常想起那个经历，我就想说，哇，人身体的创伤，就是人原来是要经过这些东西，才能跟自己的身体完全融合起来。我猜可能那些疾病也会如此， 嗯， 男性说不定他是通过打架 斗争 这种创伤来感受的，我不太清楚，因为不是男的，对吧， 嗯， 但是我后来看那些战争电影我就有感觉，我以前是没有感觉的， 嗯， 战争就是那些血肉横飞，或者是我受伤躺在担架上， 嗯， 然后我就想啊，我也这样躺在病床上，可能没有那么严重，但我确实血肉被剖开那种过程， 嗯， 我确实就是个伤员， 嗯， 我以前是没有这种感觉的，以前好像身体被排除在我的一个意识之外，然后他现在就身体完全跟我的意识融合了， 嗯， 那我就觉得我一定要把这种身体上的东西非常具体的写出来。然后我是那种对身体没有太多羞耻感的女性， 嗯， 所以我还是比较，尤其是在笔下，我可能当面说可能还会那个一点，但是在笔下我是其实是，嗯，所以我看不是正好昨天看华丽的脱口秀，她， 嗯， 其实也是在努力把那个身体的那个边界，她每次脱口秀里面谈到性啊，谈到那些东西，我感觉他就是很努力的把一个亚洲女性对身体的边界再往前推到一个夸张的程度， 嗯， 我觉得这挺好的，因为我们一直对身体太有羞耻感，太遮蔽了。其实我们身体就是我们接受它、敞开它或者谈论它，它其实是一种让我们自由的方式。 对， 嗯， 我觉得这个对身体没有羞耻感，一方面我是想到，就是我看到你书里写，其实你是那种换衣服也会不记得拉窗帘的人， 是不记得， 我跟知己也是， 我们 之前就是也提到过这个，你不觉得就是凝视是多么大的事情？ 是， 就是这个是我的身体嘛，就是 我 好像 没有 想不到这一层 具体的感觉，我就是没有感觉，就是我觉得还是跟从小生活经历有关， 嗯， 就是那种乡野小孩的那种粗鲁、 嗯， 就是我真的以前就是在比如说来例假，我真的有时候真的很想在 教室里看一看， 就看一下，就是说有没穿到裤子或怎么样，就是 我懂你， 就是不是就是就得很大的意志克制住这个东西。 就是其实我在想啊，原来人的可能原始本能是对自己的身体是没有这种东西的。 另一个没有羞耻感就是，其实我很喜欢你在书里写的生育之后的屎尿屁的部分。就是因为我在医院陪护的时候，我会经常思考就是人放屁和撒尿的问题，就是因为排气和排液是你手术后康复的一个重要的指标。然后我就会在医院想，就是我们总是说生命强大然后而又脆弱，就是好像强大就是你这么瘦小的一个女性你可以生出一个好几斤重的孩子，好强大，然后同时你又会被那一个屁卡住，就是你卡住就会很难受，然后医生就会一直来问你到底有没有排气成功，你就好像生命的那个伟大和脆弱就在这一个屁的决定问题上。所以我看到你很真实的呈现，就是当时比如在卫生间要处理产后的产道的这个问题啊，这个产后的阴部啊等等，我就觉得可能就是这个才是普通妈妈最震撼人心也是最常见的要面对的生活。 对，然后不仅仅是生产的过程中母亲的身体的这些细节，乔麦在书里还写了当你的孩子还是一个婴儿的时候如何解决他最基本的生理需求的问题，如何让他吃饭让他睡觉。然后我也是最近几年看了很多就是在公共空间里面对于成为母亲这件事的讨论，我才知道原来吃饭和睡觉是一件这么复杂的事情。 是，我不完全不知道，天哪，这 而且就是比如说我们关注的一些博主他们成了母亲之后，他们也都会拍一些比如说育儿的 vlog，然后很多都是在讨论如何让小孩吃饭以及如何让他睡觉这个问题。 是是， 对，然后我也渐渐发现说这个问题其实是很有争议性的话题。对，然后不同的妈妈都会有自己的理论和方法，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选择。然后我就在想说你写这部分的时候你所可能会面临的争议其实不比你讨论一个敏感的政治话题要低。 是是是， 对。然后我也想知道说你会担心吗，就是在你分享你自己的经验的时候你会担心会有其他的妈妈会想说根本不是这样，或者是说你这样做是错的。 我当时写的时候我其实后期修改的时候就去掉了一些建议或者是科学知识的部分，因为第一是我觉得这不是应该由我来做，第二我是觉得说其实表达你的困难其实就已经跟很多妈妈产生了一种连接和共情，就是说我们遇到的困难至于我们怎么解决它，我们可以我提供一些最基本的解决方法，就是你跟你小孩的关系，就是你如何看待这个困难，而不是说如何解决这个困难。如何解决这个困难可能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方法，但是你如何看待这个困难。比如说我不停地在他吃饭这件事情上反思，就是他我写他吃饭的问题的时候其实写的不是育儿的部分，而是我在不停地写我对吃饭这件事情的想法。比如说我们这个家庭吃饭是不是本身就有问题，就是我们跟小孩怎么建立的关系，为什么大家不能在餐桌上好好吃饭，可能有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爸妈都在玩手机，是吧。我们以前小时候吃饭是一个全家一起吃饭聊天的过程，或者说至少他们在聊天我们那个小孩可能在旁边听，但是我们现在这种餐桌已经我可能在很多家庭都不存在了，现在很多家庭都是各自吃饭玩手机这样一个过程。然后我还写到了就是说吃饭快慢它其实也是一种焦虑和不焦虑的，当然它肯定就是还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啊，但是就是这也是一部分嘛，就是它没有被我灌输食物的焦虑，但是食物的焦虑是我自己本身的，就是我爸妈对吃饭是更焦虑的人，他们觉得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吃饭我一直在反抗这个东西，然后一直在批评他们，你们怎么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吃饭，没有任何事情比这个更重要，就是一端上桌就要求你立刻来趁热吃掉，就是那种焦虑和急迫，就是饥饿记忆。那到我这一代我觉得我比爸妈好了，但是我的小孩看我又好到哪里去呢，就说吃饭他觉得吃不吃又怎么样，我觉得啊，怎么能不吃饭，就是吃饭这个东西实在是我们就是中国人就是特别特别在意的一件事情，它跟我们的那个饮食文化有很大的关系，其实主要是在写这个。然后我刚才还想分享就是说早期的时候其实我一直在担心最基本的生存问题，就是担心小孩死，就是还不是不是还活着，就是他熟睡的时候经常有一种要去看看他是不是还在呼吸的冲动。我竟然没有把这个写进去只能在这里分享，就忘了写进去，就是因为他太小了， 他感觉给人感觉太脆弱了，这个生命，我想去碰碰他，他会动一下，我就说 哦，还活着。然后我前几天看到那个微博上有一个妈妈好像也写到这件事，我在想说啊，原来我不是一个神经病，所以我现在其实很后悔没我忘了把这个写进去。我想我写进去之后，很多妈妈也会知道她自己不是神经病，你就是会担心她是不是还活着，就真的因为他们睡眠可能特别深，或者是她太小，总让你觉得她很脆弱。我们当时是严谨的按照西方科学育儿方法，她一生下来就把她放在一个小床上，没有跟大人睡在一起，放在一个小床上，哎，一放她就睡着了。我们觉得好棒，就是睡眠很容易哦。他对睡眠问题是后来才出现的。然后我想说的是，为什么没有写到育儿知识这一部分？因为我发现育儿知识是一直在变化的，它是经历不住时间考验的。就这么短的时间，我对育儿的想法就变化了。我刚生他的时候，我特别想按照那种西方科学育儿知识来养育他，但是现在我觉得我们东方的育儿有他一种，就是我们因为东方的家庭关系亲子关系，他可能在早期就是比西方更亲密的，然后 还有一个文化语境， 就是我们用那种西方的，就把小孩放在一边让他自己睡，然后很早就把他放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里面，这样是厉害吗？是的，可能是的，但是我们东方家庭觉得他需要爸妈陪在身边，我们就陪着他，这难道不好吗？我现在觉得啊，去他的西方育儿方式，我也要给他注入东亚的情感模式，就是我现在想法有一些改变。 我在书里我觉得有看到，就好像是那种哎，就一出生的时候他不踏的有点远了，我后来慢慢收回来， 是 就睡觉是咱先分床睡，后来就又变回了抱着睡， 是是是， 然后吃饭你先自由吃饭，然后到后来还是要追着 喂。对，我就完全跟别人是反着的， 这个也很坦诚， 就是，对对，学别人的全都学失败就是被我妈拼命嘲笑，就是她就觉得说我该喂她的时候没有喂，结果后来很大还在喂她，但是就是我也有朋友，她又按照科学的方法训练她吃饭，也吃很好。我只能说，就每个小孩不一样，但是我现在真的会觉得说，其实西方现在很多想法，育儿想法也在改变，很多观念都在变化，所以我觉得我不能把育儿知识写进去。我希望这本书，我做的很多决定都是希望这本书的阅读时间能长一点，就是说几年后的妈妈们还是可以读它，她还是可以从中获得一些情感知识和经验，但是一本育儿书它可能明年，包括很多营养书今年还对，第二年它就被证实， 或者说它就不流行了， 是的， 它就 不对了，所以我是希望尽量把这部分去除。 我看这个部分，就是说我的孩子不吃饭，我的孩子也不睡觉这部分的时候，就会想到很多人说第一次做小孩，父母也是第一次做父母，你其实会看到很多那种所谓新手爸妈的沮丧啊，然后不断的去尝试，然后这个过程中好像既是认识小孩也是认识自己，就发现原来我的家庭其实有很多问题，比如给我吃饭的很多压迫啊，这些等等。然后我看的时候也在想，我们到底是怎么学会吃饭和睡觉 的？真 的， 我真的不知道。我觉得我睡觉没有任何，我只记得我睡不够，要早上起来上学。我没有记得我说我竟然睡觉有问题。所以当小孩呈现出他睡觉有问题，我真的非常的惊讶。但是我就是在书里面，就是说，只是想让妈妈们知道这都是可能发生的情况，会面对这种困难，然后妈妈会有很多的痛苦和纠结，但是我并不想传授一些育儿知识，只是让她不断的反观自我。我真的，我爸妈就觉得说，我爸妈当时催我生小孩的时候，他们就觉得生小孩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事情，而且特别幸福，他说我们有小孩很幸福啊。然后结果我想，他们根本就没有，从小就没有带过我然后我就是因为不停地跟我小孩进行身体接触，我总是抱他，我现在都还经常就拥抱他什么的。我想说我印象中没有任何我爸妈拥抱我的记忆，就是我从来没有在亲子关系中得到过这些东西，我想想我们那一代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身体性的成长方式，然后我们现在跟小孩这种亲密的关系又会是什么样子，确实是这种代际间的区别和传承，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我在看乔曼的书的时候，我也在想你刚刚说的那个问题，就是为什么 我们中国人，尤其是我们父辈， 嗯， 觉得吃饭这件事情这么重要。 嗯， 因为我经常对我爸妈说，就是你不要一天到晚只想着这件事情。但是我现在发现我慢慢变成了跟他一样的人，就是比如说小时候我很讨厌我吃饭的时候有人盯着我，因为大人经常会盯着小孩吃饭，就是在看你吃了什么，有没有再好好吃，然后以及吃得快吃得慢。 对， 我就觉得说为什么要监视一个人吃饭。我现在发现，尤其是我带我妈妈去吃一些我觉得很好吃的餐厅，我会一直盯着她吃，我会判断说她爱不爱吃，爱吃哪个菜，以及她现在的这种咀嚼的能力是不是在退化。我很担心她慢慢她吃不了一些东西了，然后她吃的时候我就像小时候的我妈妈一样，一直盯着她吃，我自己很惊讶，而且我是好像是下意识的， 我们用食物来表达爱意的， 对，我是下意识的，然后当我盯的时间很长并且产生很多想法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说哦天哪，我就变成了跟我妈一样的人。而且我不仅盯着她，就有时候我们跟朋友一起吃，因为我发现就是你的朋友是跟你吃饭习惯一样的人，你们才能做朋友，因为你们总要一起吃饭。比如说我们三个人都属于饭上来就闷头不说话，拼命吃饭的人，然后但是我们有时候跟一些其他的朋友一起吃，他们就是吃饭 一边聊， 对，不太专注的人，我就会盯着他， 你 到底有没有吃饭。 他就会说我们商务冰心不好好吃饭，就 是 吃的少， 吃饭 而且慢， 而且就是你觉得他在玩儿， 就 是他怎么总在玩儿 一样， 就没有在吃，总在玩儿。然后一个东西夹到盘子里就拨弄来拨弄去，然后也不放到嘴里。 他太小了，他多大？ 没有了，三十多岁， 是他这种心态很妈妈。 对，然后我每次这样，他建国或者是我男朋友就会说，你太妈了，你不要这么妈，你不要再这样对人家。但我发现我有点无法克制，可能我已经到了那种母性觉醒的年纪了。然后我就发现我总在做这些事情，然后我有时候一边觉得我妈，就我今天一早上起来发现他给我发了50秒的语音，讲他要给我寄吃的，我一方面觉得啊，不用这样，就是这个东西没那么重要。另外一方面，我变成跟他一模一样的人， 是， 对，然后我就觉得很神奇。 我以前在生小孩之前，我是坚决不接受我爸妈给我寄东西、寄菜、寄这些东西，我觉得很烦，因为我知道他的结果是什么，寄过来我可能也不吃，最后还得浪费掉。生了小孩之后，我才在努力接受这些东西。我现在知道他是，就我片面的知道他就是说，爸妈他们表达爱的方式非常的单一，这个是由他们的时代什么构成的，他们可能能给你的东西他们自己觉得很有限，然后他们已经把所有想给你的东西都想给你，然后这个暑假我已经就是接受过2次他们寄桃子给我，其实他们又没有任何的包装方法，寄过来基本就是摔烂了。但是我的小孩，我也会说小孩很喜欢吃啊，我说小孩确实里面一些好果子他还是喜欢吃的，就把这些回馈给他们，他们就会很开心，他们想要的就是这些东西， 然后下次就会寄更多。 对，但是就是我以前对这种东西特别鄙夷，我觉得这就是一种虚假的爱意，因为他是不考虑到对方需求，然后他其实是一种自我满足，就是，但是我现在也想尽量把它定义为爱意。因为当我成为妈妈之后，我知道就是说这种一厢情愿的爱意里面，它就是有小孩不喜欢的东西，但它确实我的动机是出于爱意，就是肯定其中有那种你自己对他的一些想象和对他的一些担忧，就没办法去除的部分，就是因为有了双面视角之后，我现在对我爸妈就是其实是温柔了一些。我以前对他们是很不温柔的状态。 对，就是乔麦在书里写他跟妈妈的关系这一段，就是我第一次看，就是我开始爆哭，就是在这里， 真的，我感觉已经开始要 可以想象。 对，然后首先我也觉得他写的非常非常好，因为他既是私人的家庭的记忆，然后也是很有公共性的，是关于文化和代际的一种反思，尤其是我们的国家在 就在我们和我们父母这两代人中间其实发生了特别大的变化， 是， 然后这些变化如何影响到家庭里面亲人之间的关系，包括亲人对于养育这件事情的看法，实际上是有很多可以写的东西的，然后我觉得能写出来是非常好的，然后包含着女性的那种敏感同理心和对妈妈的爱，然后我看的时候就觉得，哇，这段写的太厉害了，太好了，然后我觉得很了不起，其实是， 其实这个要很，就是当时就是欧阳，大家都认识那个编辑，他看的时候他就说这一章应该写的更多，就初稿的时候其实写的没有这么多，然后就开始改这一章，确实写了很多，然后越写越有感觉吧，因为我确实是重新认识了我妈妈，就是有一度跟她的关系真的特别不好。因为我妈，我觉得她应该是有一些焦虑的症状，但是她又没有发展成那种特别严重的躯体性的病症，你也很难带她去就医，但她确实是个非常焦虑的人，但是我当然发现我现在也是个很焦虑的人，然后他们那一代都很焦虑，都有一种焦虑，但是我重新理解了她。以前我们家庭里面，因为我爸爸看上去是一个年轻时候也比较帅气，写字非常好看，然后有一点点文化，乡村知识分子就是那种类型的男性，我们小时候肯定会可能会重视，就是在内心情感上重视爸爸，但是我很快就，尤其是这些年以及生了这个小孩之后，就是我发现我妈就是特别厉害，我重新认识了她。我以前是不怎么仔细去看他，一方面是因为他对我有那种压迫感，我在心理上隔绝他，一方面也是我觉得就是我书里写的，就是以前我们对女性的看法是有问题的。这次回家的时候，我妈又跟我讲了一个细节，就是因为她又开始一些自我攻击的语言，我又跟他说你很聪明，非常的厉害，我又开始跟他灌输这个，然后我就说你很不容易，然后他就开始讲自己的不容易和厉害，他需要鼓励，然后他就讲到他小时候，就是因为我书里也写了，他是被我虽然叫奶奶，其实也算是外婆嘛，但是还奶奶抱养的嘛，他又讲了一个他被抱养的细节，我当时真的是，就是他说他小时候被那个家庭抛弃之后，他是被放在一个篮子里面，挂在一个草屋，或者是反正是乡村里的一个空的地方，是草棚或者是什么这样的地方，然后他在那里被挂了两天，只有一群小孩过来看看他，因为小孩子嘛，他们看看这个婴儿玩玩，然后又把他放回去，他们也没有跟大人说，然后我当时听的时候，我就想再看一个电影一样，就是这个电影跟我极度相关，因为我在想说，如果他当时死了，活不下去，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我，这个情节跟我的命运深深的联系在一起，但他是一个婴儿的命运，在那个饥饿的年代里，他被挂在那边，他的父母就是做好了他是活不下去的准备的嘛，其实就是一种谋杀，然后到了第二天才有人跟他说，跟我当时那个奶奶说，那边有一个小孩你可以捡回家养，就当时他肯定已经快不行了，因为他只是一个婴儿，就两天没有吃东西，捡回去之后，其实我奶奶家当时也很贫困，就是要养一个婴儿也很不容易，也是几乎快要被养挂掉的状态，就是后来是去亲戚家，什么一些非常陌生的遥远的好意，一些难以想象的食物，比如说什么猪油这种东西，让他活下来，我当时听了真的是，我想我有一天一定会把它写到小说里或者是别的地方，因为它给我的冲击虽然可能听起来好像不那么冲击，但是当时我在旁边听的时候，作为一个命运攸关者，我是很冲击的，我当时真的其实就是差点要哭，但是因为我妈妈在那儿，我就也不想，就我哭，我觉得她肯定会，然后我就想，后来我又生了我自己的孩子，就是在这种时候，你能意识到那种生命之河的流淌，它是多么的偶然和艰难，然后又会流向什么方向？我觉得这种体验是我以前体验不到的，因为我以前特别的隔绝我跟他们的关系，我想成为一个新的人， 我想成为一个新时代的自由的跟他们完全不一样的人、 嗯、 但是我现在意识到不管怎么样我都是他们的小孩，就是这个生命之河它是不可能斩断的，反而是我们连接起来的时候、 嗯、 它产生了一种新的力量、 嗯 嗯、而不是我隔绝他们的时候。 对，我觉得你提到就是对母亲的隔绝和拒绝的那部分也有一个细节让我印象很深刻、 嗯、 就是你提到有一段时间其实是你的婆婆在家里帮忙照顾孩子、 嗯、 然后你就会比如吼她或者说话不友好、 嗯、 然后你的伴侣就说能不能对我妈好一点、 嗯、 然后你当时是说就我甚至还没有对我的妈妈好一点、嗯、我对你妈妈更好， 是是是， 我会觉得 对 不起我妈妈。对， 我当时就大哭、就是、 其实我就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好像觉得我远离母亲、 嗯、 隔绝掉母亲的这部分我就成了一个轻松的女人、 嗯、 但实际上你是更 其实并没有， 就是你背着更沉重的负担来完成这个隔绝。 是，就是嗯，因为我伴侣的妈妈她是一个非常顺从的女人，然后所以偶尔让她来帮忙我们会选择她，因为她很顺从，我们没有那么多矛盾。但是我妈是一个自我意识和掌控感特别强烈的女人，就是他在一个空间里面他是要表达自己的存在和想法的，他不可能听你的，他即使当面听你的他背后也不这么做。我以前我觉得很烦，就是我希望他温顺一点，然后后来我想说这就是我妈妈，这就是他厉害的地方，因为他只有一米五几五五吧，可能比我小矮一个头，他就像一只麻雀一样，就是他那么的精神那么的有生命力，我怎么能因此责怪她？她就不应该是那样的女人、 嗯、 如果她是那样的女人她就养不出我这样的女儿、 嗯、 她是在任何一个情况下她都要反抗的女人，她不高但是她不害怕，就她是一个非常与人为善然后她不想跟别人起冲突起矛盾的人，但是一旦起冲突和矛盾她其实是比我更厉害的女人。就是我有时候在那种面对面矛盾中我是会让步的，但是我妈妈她是不会让步的，即使对方是男人。我观察了好几次她不对这个家庭里面的男性让步、 嗯、 然后我就想说、啊、她好厉害。 而且你在书里写就是其实你意识到妈妈身上有很多陈旧的那些你不认可的部分、 嗯、 但她其实一直是在克服着这部分用爱来养育自己来养育自己的女儿的。我觉得那个观察其实也是就是可能每一代人看自己的妈妈的时候就最后都会发出的赞美。 对， 就是她其实是在努力克服她的局限来当一个妈妈。 从学历或者知识的角度我爸爸应该是比我妈妈就是知识上丰富一点，但是我这次回家我还在跟我因为我跟我爸又因为政治观念在家里面大掀桌，我妈妈就说一些话的时候我就说妈妈你有没有发现你虽然不了解这些事情但是你对世界的直觉，我说我们女人对世界的直觉是非常准确的，可能就是因为她们是妈妈她们是女人她们在亲身感受这个世界，而不是在宏大的，而不是我爸是听短视频在听那些另外一些男人谈论这个世界，但是我妈不是的，我妈就是一个非常直觉的经验，她只是把它移植到比如说国外，她也知道国外的人也在像我们，就是我们大家都是人类，他会用这种经验去思考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说你是一个对世界认识比我爸更好的人。嗯，我会这样跟他讲。 嗯， 你在写这部分的时候，我还有一个感受，就是因为中国不是有一句话叫“养儿才知父母恩”，就是但是你专门写了身份这一节，我觉得其实是在抵抗这个论调，就不是说我身份转变了，成了一个妈妈，我就自然的理解了哦，我妈妈是一个 不 容易的人。其实这一段你也提到说，其实是可能是女性主义让你开始重新回头拥抱你的妈妈。那当你在提女性主义的时候，你觉得你想说的是什么呢？ 嗯，我其实前段时间我到上海来不是参加活动跟朋友吃饭，我们又再次讲到同一句话，我们就说天哪我们以前好傻我感觉我们四十岁之后或者是三十岁后半段到四十岁这几年我们才感觉自己的脑海中渐渐清晰，就是对很多事情有了完全不一样的认识，我们以前怎么那么傻，我们就说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对女性的看法改变了。我现在很难具体的说女性主义它是一种什么理论，我觉得就是说它是让我们看见女性看见自己的理论，就只要你看见了她们并且转换了那个目光，那就是女性主义，就是你不再用我们以前被灌输的那种目光去看待她们。我现在也不停的想，当然我不可能说要用女性主义改造我妈妈，但是我现在会不停的我会不停的跟她讲，比如说他提到某个邻居家的夫妻关系的时候，我就会说 不是这样的，那个妻子怎么样怎么样，她很不容易，她在承担什么东西。就其实你只要去看去理解这个女人，就你努力去理解故事里的女人，不管她是什么位置，那你其实就是你的想法就改变了，你就开始理解女性主义是什么东西。就是大家会经常为各种是非对错争论，其实我现在觉得你就是去理解，甚至不一定要理解，你看到他，你看到他经历了什么，看到他为什么这样做决定，或者说他为什么现在要承受这些东西，那你就是女性主义。 对，乔麦在书里其实也写了你和你伴侣在育儿这件事情里面，包括在家庭生活里面的这种分工，以及男性女性的这种社会角色究竟能不能互换这样一个问题。然后你的答案是互换之后你们都过得不如一个普通男人。 真的。 然后我觉得很有意思，这其实是比如像《坠落的审判》还有最近几年很多这种比较热门的文化产品其实都在谈论的一个问题，就是男性和女性的角色究竟能不能互换这个问题。然后我觉得与此相伴的一个另外的问题就是，当一个女性她并不站在一个传统女性的位置上的时候，她变得更加难以理解，她不仅不能被男人理解，也不能被很多女性去理解。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像《坠落的审判》他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这种审判他不仅在审判一个可能涉嫌谋杀了他丈夫的这么一个女人，他其实也在审判一个不在传统女性位置上的一个女性， 是 对吧，审判她的生活她的选择。包括有时候我看你的私信，你有时候会发一些信，这个写信人他其实就是一个做出了没那么传统的选择的女性，然后我也会观察评论区，很多女性实际上是不理解他的， 是， 对，然后这个时候也可能你会出来替他说话，对，我会想你会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其实就是特别喜欢《坠落的审判》，就是因为这个，就是说我觉得我是完全能够共情到那个女作家，就是当一开始她在接受采访，然后结果她的丈夫就要放那种很吵的音乐，我想这是换过来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就说是一个男作家他在接受一个杂志的采访，他的妻子敢去打扰他吗？他的妻子肯定是不会去打扰他的，可能是会去做一些服务工作，我觉得他在一开始的镜头里面就已经展示这种，就是说这个男性他虽然是在家里面看似是一个服务型的位置或者是被动的位置，但他就是可以主动做这些事情，做这种破坏性的事情，或者是他至少不那么甘愿，不那么享受，也做的不是那么好。所以当时看的时候，之后很久我跟几个朋友一起吃饭，我们差不多我们这样的女性朋友谈到这部电影的时候，他们说他们很能共情那个男性，我就非常惊讶。我不是说不可以，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很惊讶说我们这样的女性，因为你也是个女作家，你为什么去共情她的伴侣。我就意识到我们去共情跟我们位置相同的人太容易了，不管她的性别， 是， 但是我们去共情女性那是需要教育和调整的结果，就是我们很能共情那个在情况里面可能弱势的人，这个对我们来说非常容易，不管她是什么样性别。但是让我们遇到一件事情先去想这里面的女性她的感受，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需要后天训练的结果，甚至也不管强弱，甚至我们以前在故事里面都不能够共情弱者，而是要去共情这个故事里面那个男人，就是我们直接去共情那个男人，因为我们所有的叙事都是从男性的角度去叙事的，他是一个英雄，他是一个失败者，他是一个失败者但是做出了英雄的行为，这个东西都在呼唤我们去共情他，我们特别能理解这些，什么都能理解，就是我们能理解男人一切事情，不是吗？他是个弱者但是他自杀了，或者他是个弱者他去伤害了别人，是因为他多么的无奈，是因为他在这个社会中受挫，就是我们看的电影和小说里面给我们提供了男人各种情况，无数种情况，可以说所有的人生我们都能片刻理解，我觉得这种叙事训练就不光是什么弱者强者，就这种强大的叙事训练，就是我们一下子就能，就他讲的全是男性他们遇到的一些问题，我们全都能理解，天哪，我们大脑跟他们连通在一起。然后包括 我们看以前那些男导演的啊，教父，天哪，我们从来没有当过教父，对吧？我们只是 可理解了， 是吧？ 对，我从小就非常理解 Michael 啊，对啊，我们好理解教父啊，但是就是他女儿被杀，我们不可能带入那个女被杀的女儿，对吧？ 也带入不了他老婆， 对，也带入不了那个老婆，我们就说啊，他好可怜，就是我们完全被这种东西俘虏，所以就是说我们要调整这个目光。调整女性世界的故事逻辑， 嗯， 是需要训练的， 这好难啊， 哦，很难。 我记得之前微博上有一个插画，其实是想说，比如80后和90后一代，他怀旧的时候在怀旧些什么， 嗯， 就是一个小孩在看动画片， 嗯， 比如从黑猫警长、葫芦娃， 嗯， 一直到什么， 嗯， 就是所有的这种西游记也好， 嗯， 什么哪吒也好， 嗯， 然后他画的是一个小女孩， 嗯， 但是所有的动画片都是关于男孩的动画 片。对啊，我超能理解什么，哎，北斗神拳这种特别暴力的那种打斗的， 嗯， 时时刻刻在打斗的，哎，我也能理解，我也能代入。然后我看武侠小说，我肯定就代入郭靖了，对吧？ 嗯， 我一定代入里面的 男性 角色。 我想到 这太容易。 我看到我微博首页上有一个女生，她又在谈李沧东的《燃烧》。 嗯，对对，我也看到了。 我们曾经这么能够代入 刘亚仁 的角色， 真的。 然后她就说，她就有点说，她说你觉得她是不是我们今天说的 incel？ 嗯，是。其实是， 其实他是，但是为什么我们看的时候如此共情那个角色？ 对，啊，对，就是， 而其实我们都觉得那女孩她是死是活其实都不重要。 嗯， 她的这种失踪的情况只是为 刘 亚仁的行动提供了一个合理性。 嗯， 而她究竟是怎样的，甚至都没人那么在意。 嗯， 然后我也觉得有一种很恐怖的感觉， 是， 因为我们至少都看过一次这个电影，我可能还看过不止一次。 对，而且我们曾经都很喜欢这个电影，而且我们甚至很 喜欢 这里面两个男演员。 对， 连那个史蒂文·元我们也很喜欢。 对，然后我们也看到他在一个女孩的房间里面自慰， 嗯， 这种非常明显的这种行为的暗示， 嗯， 但我们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他跑的时候，我们跟他在心里跟他一起跑； 对对， 他喘不上气的时候， 然后 我们跟他一起喘不上气。 对，他最后去杀别人的时候，那种暴力， 我们也释放了。 是，怎 么 回事？包括他说，嗯，他最后其实不是因为那个，不是因为他杀了那个女人而去复仇，他是一种阶级复仇。我就啊，是这样， 我也觉得合理， 是合理，确实 是 这样。他 是 对，他是阶级复仇，他只是痛恨这个妇人，对吧？他并不是真的是，对，他是这个东西。然后我们当时怎么就没看出来，或者就是没有意识到这个东西，这是为什么？就是我们还是带入了很多浪漫爱深情的想象，就觉得刘亚仁真的很喜欢那个女孩，所以他怎么，或者就至少潜意识里面可能有这种情感的。所以你把它一切看得很合理，但是你如果经过一些思维训练之后再去看，确实就又不一样。所以我就是他要不断的训练，但是我确实有一种那种西西弗斯推石头的感觉。比如前两年我们讨论这个问题 ，OK， 已经讨论到一个比较好的点，但同样的信出来的时候，大家的反应已经 OK， 我们要考虑这个女生的情况。 嗯， 然后哎，过半年。又换了 回来了，嗯， 就是他这种训练是很难的，就是他不是在光在理念上学习， 嗯， 他其实要思维上不断的倒置，不断的 把自己推翻， 对 对 对对对对对，才能慢慢的好一些。其实我觉得我现在还可以，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又到了另外一个维度上。我觉得我是不是现在到了另外一个维度我是不是有点太性别主义，或者是我有时候会这么想，但是我现在没办法，我的思维终于被我训练成一个这个模式， 嗯， 就是一个事情出来，我先看里面的女性是什么样子。嗯 对，在乔麦的书里，其实你也反复谈到权力的问题， 嗯 嗯，然后比如说，嗯，你也在讲说你终于触碰到了育儿的核心，就是如何认识和处理权力关系， 嗯， 然后我很喜欢你写的一段，你这样写，你说在没有小孩时，我以自己为尺度衡量社会，在有了小孩之后，我从他的角度意识到所谓的弱者到底是怎么回事，在大人以为的简单和孩子的困难之间，正是强者和弱者的距离。我从小孩身上无数次意识到强者的自以为是和弱者的不知所措，因为小孩我不得不真正的关心社会，关心他人。有了小孩以后，我才逐渐克服了自己身上存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学会了以弱者 及孩子的目光去观察和思考。然后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刚才我们谈论的一种思维训练，就是当你有了小孩之后，你有了一个参照系，你可以用它来衡量这个世界了。 就比如说他头发这个事情，他不是留长头发吗？经常有，就是你知道我们这大人是没有任何边界的，就走在路上任何一个遥远的不认识的大人都说你家是男孩女孩啊， 嗯， 怎么看着又像男孩，但是他又留这么长头发，就大喊大叫，然后就是我们又互相不认识，就是每天都能遇到。前几天我特地跟我小孩严肃地谈了这个事情，但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为了迎合我还是怎么样，我现在已经这也是一个问题，对吧？这就是权力的问题，你不知道他是不是在迎合你。就是你跟他，我就很严肃地跟他说，我说现在你完全可以决定你的发型，如果你觉得这样的困扰太多，你可以把头发剪短，这样你跟我说，我去，就是你现在可以决定你到底是想留长发还是留短发。然后他就说我想留长发。然后我说别人，但是他说但是我希望别人说的时候你去说。 哦， 就是说他说 我他不想解释， 他不想解自己解释这件事情。然后他说你我希望你站出来帮我去说，然后 这听着不像迎合，像一个要求。 对，他说你去说，就说你不要沉默，因为以前我会觉得说不想理这些人，我们不管他就可以了。但他不是这么想的，他会说我不希望你不管沉默，我不希望你不说话，我希望你。 捍卫他 留长发的权利。 对对对，就你要大声，你要大声的说。那我现在那天跟他回来，就有个老奶奶说，我只好大声的说，发型，小孩的性别跟他发型无关。 你这个是迎合，小孩那个不是。 你变成儿子的发言人。 对，他 就当 他沉默，但 是 他要求你说出来，然后他就这么说，然后我就说也行，然后因为我大声回答了这个事情，然后我又在思考，我就说不定小孩他也想当一个不一样的人。 嗯， 就是他为什么会想留长发呢？就是他明明知道他长发跟其他小孩都不一样，经常会被指出来，他希望我去反击，但是他要留着。他是不是已经意识到当一个不一样的人也有些有趣的地方？就比如他很容易被人群中指出来，他可能很容易被同学或者老师注意到，他是不是意识到了这些呢？所以他大声说他要留长发。我想说他从小就意识到他可以做个不一样的人，这是不是也挺好？就是育儿中经常这种反复的思考，你一边会说他是不是被主流社会隔离，你把他跟主流社会隔离太多，然后但是有可能他从小就被告知，或者他感受到他可以当一个不一样的人，并且他被鼓励，就被他的父母严重的鼓励去当一个不一样的人，各方面来说。这是不是一个从小好的心理暗示呢？还是不好？就不知道。但是我有时候想啊，我之所以成长到今天，是因为我从小也会认为我是个不太一样的人，虽然那种认识不是那么健康，就是因为我好像总在追求当一个不一样的人，并且得到了一些微妙的鼓励，比如说你当不一样的时候，你可能获得一些成绩，或者是写作文写得跟别人不一样，也得到了分数，就是你在这个被教育的过程中还是得到了一些肯定，所以 正向的反馈， 所以啊，你逐渐真的成了一个不一样的人。那我想你这样去鼓励自己的小孩也很不错。 对，然后这个书到最后一章的时候，就是我看到你整本书的最后一句话，你说的是总有一天我们分离会比相聚更久。我觉得这个又是我另外一个 哭点， 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他也前几年生了小孩，然后当他的孩子有一年过生日的时候，他也写了一篇文章，大概意思就是说做妈妈的过程就是我们从第一天就要开始想象告别，就是你会离我越来越远这种。然后我也觉得是一个有点残酷但是也很动人的一个话题，就是你有没有想，就是你现在会想，如果有一天你的小孩真的长大了，就是距离你真的非常远了，会怎么样？然后因为你看这个书的开头，你就写你从一种能够掌控自己生活的状态，因为小孩的到来变成了一种完全混乱和无序的状态。如果有一天你又回到了一种可以掌控自己生活的状态，你有想象过那个时候你会怎样吗？就是你会期待那种生活吗？还是有所恐惧？ 我其实前段时间还跟我妈说，我说我不理解你，就是说你生了一个小孩，你为什么要催他结婚？就是我其实我跟我妈说这个事情，就是你为什么希望他结婚生小孩？我说其实从爸妈的私心来说，难道不希望他一直只有这一个 family， 就是他一、 哦、 只有他这一个家庭， 嗯， 就他永远属于这一个家庭，而不需要去建立一个自己的家庭吗？ 嗯， 就是你为什么要，你如果爱你的小孩，你为什么催他去建立一个自己的家庭？就是其实是把他推到另外一个独立生活的那个里面。 嗯、 然后我就在问我妈这个同时，我就想我跟我妈到底谁更自私？就是说我一直觉得他想要控制我，要我结婚生小孩是为了满足他世俗的愿望。但是我又想说我这种想象、 嗯、 就是说他永远只有我这一个家庭的想象不是更可怕吗更恐怖吗这种占有欲嗯，但其实我又除此之外又没有想要一直把他留在我身边，我希望他去过一种他自己的更自由的生活。 嗯， 我今天还在想，就是说我们之所以有这个想象，就是说当小孩离开之后我们是不是很难过，有一种原因还是我们是不是对女性的生活的想象太少了。 嗯， 就是包括我现在很多人他想象自己、嗯、想象自己的人生不管是生还是不生，感觉那个模板也都是非常少的。 嗯， 所以大家才非常的困扰。我现在其实是有信心，就是说我养育这个小孩，等他比有点独立之后，我就可以收回我自己。我现在是有这种信心的。有人在80岁也当上艺术家，对吧？有人80岁也出版他的第一本书、 嗯、 我觉得我们现在对生活的想象，就是不知道是我们女人还是说我们整个文化对生活的想象就是非常窄的，就说你要立刻走上一个道路，然后你就要沿着这个道路 一直走下去， 一直走下去，然后这个道路是非常清晰的，比如你生小孩把他养大，送他高考，然后上大学你孤单了， 嗯， 然后所以你要催他再结婚，再生小孩，再建立一个家庭，然后延续你这种模式。但其实可能不一定是这个样子的、 嗯、 就是我们可能他稍微大一点点就能渐渐夺回自己的一点生活，然后我们可能去创造别的东西。比如说我昨天看黄，我要提到黄安丽，他40岁他忽然就离婚了，他带着两个小孩，现在就是生活他觉得带着两个女儿很开心、 嗯、 很自由，就他生活形态也变化了，其实也可以，然后他在建立别的不一样的生活。我就是收到一个特别特别感人的来信，嗯，我还没有贴出来过，但是我特别特别感动。他就说，因为我在后记里面说我写这本书是想让大家知道不要害怕、 嗯、 他说我觉得你做到了，就他以前对生育特别特别的恐惧，对失去自我之前特别特别有恐惧，然后他说他现在还是以后决定不生育，但是他不再害怕身为女人这件事情。我要看看他是怎么说的，我觉得他写的特别好。他说，这个世界上究竟是谁创造的更多？我想是女人。女人除了创造生命，还在创造爱和日常。嗯，你写下这本书是为了说不要害怕，我觉得你做到了。嗯，因为你的这本书让我不再恐惧。嗯，虽然我大概不会选择，我是捡着读的啊，因为他写的比较长。 嗯， 虽然我大概率不会选择生育，但是我感谢你让我对于生和育都不再感到恐惧，对于自己是女人这一社会性别也不再感到太多的无限的愤怒。我觉得我读到这里真的是非常感动。他说，感谢把我创造为一个女人，感谢你在为女人书写。嗯，这个不重要。我觉得他这句话就是说他对于自己是女人这一社会性别不再感到太多的无限的愤怒、 嗯、 就只要我们想，或者是我们去审视，我们去重新推翻再重建，我们可以去创造我们以前就是传统叙事下面完全不一样的生活。就是这个告别和建立自己的生活不是他离开家那一刻才开始的、 嗯、 就是我们从现在就可以开始、嗯、甚至我们从生下他就可以开始、 嗯、 再次重新建立自己的生活，就是不要被那种传统的想象所束缚。我现在是尽量这样去想这些事情、 嗯、 包括就是说如果你不生育是不是就立刻要去想象大众给你传输灌输的那种你以后会很孤独啊，或者是会有什么生病啊，嗯，或者是怎么我觉得就是说不要用这种想象去想象，可能要创造一种新的想象。 这个好像也跟我们刚才聊的我们 看惯了太多男人的故事，总是很容易知道男人在什么情境下怎么选择， 是 有关，就是因为我们看到女人的故事太少了， 是，就是， 所以总是觉得好像只有两条路， 对，而且好像是都是符合那种就是传统叙事的这些东西， 嗯， 但是很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 然后我觉得刚刚乔麦读那封信，我觉得那个女孩写的很好的一点是，我觉得确实有时候我们对生育的恐惧是对女性身份的一种恐惧， 是， 就是它是一种 愤怒， 独属于女性的经验，我们害怕陷入这个经验， 对，而且之前我也是很愤怒的状态， 尤其是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我们从小被教育我们跟男人之间没有不同， 嗯， 就是我们男生能做到的你也能做到，我们是这样被教育大的一代人，在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我自己也相信这件事情，就是或者说在很多时候我感受不到这种不同，但是生育似乎是一个你无法回避的， 对， 你要面对你的女性身份的这么一种只会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 是，我当时就说为什么只能我怀孕，就是这个东西它为什么就是只属于我，没有任何人能跟我分担这件事情， 对，然后我觉得好像最近几年我也在觉得说我们真正想要思考的问题是如何作为一个女性同时自由，而不是 像男人一样 自由、我觉得这依然是个问题，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获得的答案是如何变得更像男人，因此分享男性的自由，包括我们可不可以让别人来生这个孩子，或者说我们可不可以延长我们可能怀孕或者生育的年龄，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在模仿男性的生命历程，以从中获得一些自由，但是我感觉不管是乔麦的这本书还是可能我们最近很多更新的作品想要讨论的问题，是我们如何作为一个女性而自由的问题， 因为我们其实是不可能成为男性， 是我们不可能成为男性， 就是我觉得现在观念上就是就是会产生这种分歧，有些人会觉得说我可以像男人一样生活，当然男人他的生活方式有很多可以借鉴的地方，包括他的思维方式是有很多可以学习和借鉴的地方，但是其实我们是不可能像他们那样， 对， 就是就完全不可能像他们那样生活，包括我书里面写就是说我跟我的伴侣都活得不如一个普通男人，但是我们就可能活成了就是说就可能我们两个人都会比传统女性会好生活得好一点，就是这是一个你的选择，就是我没有成为一个男人，但是我们俩都比传统的那个被困在家庭生活中的那个妻子都好了一点，就是我们也可以选择这个东西，而不是说一定要我成为男人你成为女人，把其中一个人变成妻子， 对，然后在当时我看这本书之前其实我也抱着意思说哦，也许我看完了就会知道我的答案是什么，我到底要不要生小孩但是我看完了我现在也还没有这个答案哈，但是我觉得乔麦在书里写得很好，他就说他说一部分女性即便是以激烈的方式对生育表达否定和拒绝，也无法完全不思考生育这个问题，甚至拒绝生育本身就是思考生育的一种方式，我觉得我这两年的感受是无论我们是否真的选择成为母亲，其实女性你有可能成为母亲的这样一种潜在性其实一直存在在你的生活里面，存在在你的生命里面，这个你可以说是我们被社会灌输的一种观念，对吧，就是我们从小就被灌输说啊，女孩长大了就要当妈妈，但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它也是一种可能性，比如说看乔麦的书我就觉得思考生育不仅仅是思考生育嘛，其实思考很多问题，对，是也是思考性别，思考正义和自由的问题，而相比于男性其实女性能够成为母亲的这种潜在性其实赋予了我们思考这些问题的一个新的情境，而这个情境相比于那种宏大的它其实是更具体的日常的切身的，我们其实都可以从这个潜在性出发来思考我们和世界的关系， 对， 而不是一定要真实的成为一个母亲， 是是是，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看这本书我也觉得它是一本所有人都可以看的书，甚至男的 也非常应该看。对，我觉得一方面是他需要了解生育当中这些具体的过程是怎样的，大部分男性对此其实是说实话一无所知。另外一方面我也觉得他们也应该学习我们思考世界的方式，就像刚刚乔麦讲 的 我们从小到大一直都在学习男性思考世界的方式，有意无意的接受他们的视角，但是男性似乎很少能够从女性的视角来看待这个世界上很多的问题。 我真觉得他们应该学习，因为我觉得他们如果学习女性的思维方式，这个世界一定会变得 更好。 对，就他们那些什么权力和战斗的东西就没什么，就 是 没什么好 的，让世界变得更好 的方式。对对对对，就他们应该学习女性处理问题的方式。 对， 就是其实经常有人问我会不会生小孩，就站在这个时间已经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就是完全没有办法回答。其实我可以想象，如果以我现在的情况没有生小孩，我再过一种怎么样的生活，我其实可以大概想象。但是问题是，就是这个生育过程让我成为现在这个我，我其实对现在这个我，即使他经历过了很多很多的困难，然后经历了很多的创伤，但是我对现在这个我是满意的，就不说我的生活状态，也不说这个小孩怎么样，就是把所有的目光集中在我身上，我对现在这一个我是满意的，因为他达到了几年前我没有想象的一种深度，以及我对世界的思考，我觉得我以前真的是没有。但是我也不否认有可能我当时不生小孩，随着我学习女性主义，或者是随着那个时间的推进，我也会变成现在这个我。所以就是它也变成一个没有办法去想象和比较的事情，就我可能终究会变成这个我，但是我现在就是以这种方式成为了现在的我，那我就不能说我后悔或者不后悔，因为我现在已经变成现在的这个我了。就是我觉得反正节目最后肯定是祝所有的女性，就是说在那些愤怒啊、不甘啊，或者是痛苦纠结中，最终她能说我成为了一个现在这个我，也不是说更好或者更不好，至少是就是她找到了这个我这个东西，并且就是说重新塑造了她。 我觉得看完这个书以及跟乔麦今天聊完天，会觉得更喜欢这个书名，就是无尽与有限，就好像我们能够做出的选择或者能够过的生活其实是有限的，但是我们一直在试图迈向就是更无穷的地方，更多的可能。 对，然后我其实之前不是开场的时候说啊，妈妈这个成就的词语，然后但是我写完了这本书，尤其是其实写完这本书没什么感觉，尤其是收到大家的回馈，我想说啊，我们再重新，就这个词已经这么古老了，但是我们重新再试图重新去看这个词语，重新去分析它，建构它，那我们就可以改变这个词语的， 是的， 想象，然后可以改变这个词语的意义以及它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我觉得我们这个可以有无限的事情去做。 是的， 也希望这本书的读者能够生产更多关于妈妈的知识。 是，我希望大家能写那些更多，因为它作为一个孕育生命的东西，这个词语本来就是它应该是非常强大，非常庞大，非常复杂的，就是它是写不尽的一个东西，希望所有人都在来写它。 那也很感谢并且庆祝你把这本书写出来。 庆祝庆祝，继续去写下一本。 是， 加油加油。 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然后感兴趣的听众还是非常推荐大家去看一下这本书。那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再见，拜拜。Look at all the